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从香港直播的三地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昨天呢是12月10号，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国际人权日，另外一个呢也是在台湾历史上和在整个的华人社会的民主运动史上非常重要一个事件的纪念日，就是美丽岛事件的35周年的纪念日。那说句实在话哈，我最开始知道美丽岛事件是因为一首歌，还不是杨祖骏他最初唱的那个版本，而是胡德夫，是我自己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那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似乎里面有很多的故事，然后慢慢的去查过去的这个资料，才会发现哦，原来是因为有这首歌，然后才有了一本杂志叫做美丽岛杂志。因为有了这个美丽岛的杂志，因为有这个杂志所谓的开启民智的这么样一个作用，之后有了一个发生在高雄的35年前12月10号的美丽岛事件。当时是在高雄，在台湾很多的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甚至最后发生到警民之间，在台湾历史上仅次于228事件的一个暴动。那么紧接着就是美丽岛的大审判。那么在大审判当中被判刑的很多人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知的活跃在台湾政坛的政治人物。我还记得当时是龙应台，他在2010年的时候在北大有一个演讲，他在那个演讲当中呢就有一张照片展示给大家看，他说大家注意到这张照片啊，其实是有三类人的存在。一类呢就是所谓的叛乱犯，包括施明德是吧，前民进党的主席，吕秀莲前台湾的副领导人，陈菊前任也是现任的高雄市长，他们呢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12年有期徒刑。第二种呢就是英雄，就在那个时候敢于为这些所谓的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谁呢，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是吧，大家都是非常熟知的民进党的创党的人物和台湾的最高领导人。那么第三类呢他说是掌权者，就包括当时的台湾的领导人蒋经国先生，还有新闻局长是宋楚瑜。他说啊，你从这些名字里面就能看出来，说在30年的切片呢，最后政治犯上台成了掌权者是吧，说的是陈水扁。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说的是国民党的。而当时得尽掌声和人们抱着殷切期待的，就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什么呢？其中一部分就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当时陈水扁的案子应该还没有定验是吧，最后呢我们知道是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呢从他这4年多坐牢以来，就是关于释放他的这个消息，声称他无罪的这样一个新闻从来没有断过。所以你发现台湾的这个政治历史是非常的有趣，尤其是我跟盛伟咱们在历史课本里或者政治的那些阅读材料里面新闻里面都很少涉及到这样类的话题。所以我一来到香港之后，我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段历史，是被我们很多的这些大陆长大的小孩是被尘封的一段历史。 其实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很陌生的，所以在查资料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资料的是非常密集的。同时我发现其实导火索可能是在1978年就已经发生了，1978年的12月16号，美国政府宣布说告知台北即将终止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因为这个事件之后呢，导致引起了当时的时任的当局就行使宪法中的临时条款所赋予的紧急权利，宣布了即日起呢停止一切选举活动。其实说白了，因为停止了选举活动之后，所以党外的一些人士才会产生一种反对的一种声音。之后转年的这个在5月份的时候才创办了这个所谓刚才介绍的这个美丽岛这个杂志。对，那其实呢你看7个月不到之后，1979年的12月10号爆发了这个所谓的一个美丽岛事件哈。那其实这个是有脉络的，所谓的脉络就是最早是因为一种 其实台湾产生一种所谓政局上的一种变化， 嗯， 变得更加 紧了，就其实诉求就是要民主和自由、 自由 人权，是吧？ 报禁、 党禁， 对、 嗯。 可是你说对于刚你们不知道，我觉得那是应该的。可是你说对于我一个在台湾生长的人，我的史观其实也有改变过。 嗯， 其实以前对我来说，美丽岛就在我的课本学习里面，美丽岛是什么？它只是一个点，一个点的事件。 嗯、 因为我大部分的学习的历史跟地理都是中国大陆优先。全部都是那时候的台湾的历史、 你当时上学的时候还会鼓动大家说反攻大陆吗？ 其实小时候会有， 还会有 的。我记得我在三 D 也常提过说，很多我很小的时候提到，就是我的历史真的樊树跟盛文你们都还在吃树皮跟吃大锅肉，对，真的是有这样的。而且真的那时候你说什么反攻大陆都还有这样的，我们要唱的那些歌都还是这样的，军事这样的。 嗯， 所以对我来说，在很大部分我在学习过程里面的历史，美丽岛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点一个事件，我没有太多的共鸣感。然后还有呢，当时会比较多是政府特别是国民党政府的角度，他或许不会说完全去捏造事实，但比较多是当时权威者就是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可是真正到你说有很有感觉，真的反倒是我从2000年就开始踏入社会之后，而且那时候开始网络就是比较发达，还有特别在政权轮替，就是民进党上台之后，他推行了很多台湾话，还有很多当年很多事件的这些史料的公开，去让大家很多这种调查去公开，所以反倒是这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美丽岛事件在台湾的民主上面有这样的进程，再加上这一些刚樊树提到的这些人在政治舞台上的这些，就是反正拿到了主导权， 当年 的历史，所以你才会去有这样的一个对比上，对。我觉得史观有这样的改变。 那35周年之际哈，我看到台湾其实总体来说，我的感觉就是他纪念的那个气氛不是特别的浓，只是呢有一些的这个研讨会和圆桌会，那看到当年的一些重要人物，像陈菊啊、施明德啊、许新义啊，这些人又重新聚集在一起。我看到是因为最近台湾他们时报出版社他们出了一本书，就是关于当年美丽岛事件的这样一个影像集。我记得这个座谈会呢是陈文茜主持的，他就讲到这个事件对他的影响是什么，他就认清到说这就是政治，就是千千万万人他们知道他们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但是依然心心向往的这样一种画面。他说那就是政治，不是选票的政治，而是那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这是他在那个主持报社的聚会的时候说的。但是中间有一个焦点呢，似乎有一点，又有一点觉得是背离了他的初衷，但是觉得不提他好像又不太对，就是陈水扁，是吧？说句实在话，陈水扁他当时并没有参与社会运动，他只是最后审判的时候才出现，是吧？可以说他是最后获得利益的人，可实际上他是获得代价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么一个人。那大家就讨论说，现在像吕秀莲啊，像民进党的一些人士去监狱里面探望他，又继续说要把他释放出来，甚至声称他是没有罪的。那施明德出来也讲了一句可能很多人都有回想和共鸣的话，就说陈水扁你还欠台湾人民一个道歉。而且他在这样一个场合也说到说，如果说将来2016年大选的时候只是民进党一党独大，以蔡英文为主席的一党独大，他会觉得 毛骨悚然。 哎，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的。 可我想要补充的，凡是你刚刚提到你昨天看到35周年，他其实逢五或逢零他应该是比较多的纪念活动， 对、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反而大家好像非常低调的，就是音乐会一种比较平静的方式，其实这跟其实应该是说台湾在他的历史上面，包括228美丽岛事件，因为这些事情它其实中间都有过很大的族群的对立跟撕裂，台湾人花了很多时间，甚至可能是换了一整代人来在这个伤口上面其实渐渐的去弥平。所以你包括你说228每一年的纪念活动，它都是比较肃穆，比较就是纪念性是高，但不会是大肆炒作当年的这种悲痛来再挑取也许大家去仇恨国民党或是仇恨当时的这些威权者。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时代的一个转变，因为台湾社会不再需要你去提醒当时的这种去做这种撕裂， 对，我觉得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变。而且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更在乎的是当初是不是真正的这些所有的资料史料能够真正完全的公开，让大家知道真相。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好像也是当年的包括说像施明德啊、吕秀莲这些人在真正在努力的一个工作了。 嗯，你看其实台湾民众从这个美丽岛事件之后就开始特别关心的台湾的政治啊。那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早期的台湾这个所谓的美丽岛事件当中的一些人都是偏向于民进党这方的哈。那在里面其实你说在今年大选中民进党又获胜的情况下，他们也我觉得其实如果说真的去纪念太多的话，其实反倒会显得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不是特别低调。其实他现在面临这种所谓的变化也很多，那么在这样他们即将所谓去有可能大面积执政的情况下，他应该保持一种这样的状态。 如果补一个，就是刚刚樊叔讲到你说为什么施明德他讲到毛骨悚然，我觉得是有太多的造神。我们之后接下来会讨论陈水扁的事情，陈水扁就是一个造神出来的，太多的包括现在的柯P，就是我觉得施主席只是在这个历程里面发现太多的政治上的造神，而这个造神最后的下场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提出这样的一个也许警语。然后当然他们在推动所谓不要蓝绿只有两种颜色，所以他不是说他自己也不排除如果到时候会出来 选 对啊。 好，那我们今天也是借这样一个机会哈，一个就是讨论现在台湾岛内非常热衷于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释放陈水扁，他到底有没有可能如果释放，如果不释放，那么对于台湾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再一个呢，就是改变台湾历史进程，宣告台湾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它到底对于台湾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那么为什么当初又会走向这么一步。今天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美丽岛杂志当年的总编辑，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纪万生先生，我们等一会儿呢也听他讲一讲当年美丽岛他们到底在这个杂志里面报道了什么，是怎么样所谓的开启民智的。我们先来听一个歌啊，这是胡德夫演唱的《美丽岛》，我们先体会一下歌词当中到底他们宣扬的价值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三立华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他们一再重复的叮咛，比如蓝绿一起山林，他们一再重复的叮咛，比如蓝绿一起山林。 相交于兰花。 曾有无穷的生命，水鸟稻米香蕉我们的名字叫做美丽，在汪洋中最瑰丽的珍珠 Formosa 美丽 Formosa Formosa 美丽 Formosa。 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今天呢，我们来纪念35年前发生在台湾的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美丽岛事件。可以说呢，它是完全改变了台湾的历史进程。那么，美丽岛事件的爆发呢，跟一本杂志的发行离不开关系。那本杂志就叫做《美丽岛》。这本杂志呢，发行在1979年的8月份。也可以说呢，是代表了台湾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思考的一种成熟度啊。那当时他们是有一个政团的，那这个政团的成立也是跟当时台湾所面临的国际和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一方面国际上就是说又跟美国断交了，那另外呢，早期呢就已经是退出了联合国，所以当时台湾人就是有一种所谓的亚细亚的孤儿，是吧？就是不知道该往何处走，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将来要去哪儿，从哪儿来，所以就整个社会是陷入一种迷茫的一种纠结困惑和挣扎当中。那么当然知识分子甚至一些文艺的精英，他们就需要找一个出口，就好像我刚才听到的那首《美丽岛》那样一首歌曲，也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才能够诞生。那么就是在这样的愤怒或者是悲情一步一步积蓄起来之后呢，就会到达一个临界点。那么临界点的一个出口就是《美丽岛》这个杂志。那当时办这个杂志的呢，只有一位，就是许信良，他是有过留学经验。那其他的成员呢，都是完完全全在台湾接受的所谓的党国教育，所以当时大家也非常意外，就说大家接受的这么僵化的这样一个党国教育体制之下，居然能够办出这么一份活泼的和有创造力、有生命力的，完全区别于从前你们受到所谓的一种禁锢的这么一个教育的杂志，让大家觉得，是开出了一朵可以说是奇异之花，是吧？那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们能够想见到的，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杂志的存在，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民智的开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后来的运动，包括上班族、学生，甚至农民，甚至劳工，他们都毫不分说的加入到这样一个行列当中，也是全然不顾自己的经济的前途，自己自由的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都是完全抛诸脑后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很荣幸的来请到了当年的一位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美丽岛》杂志当年的总编辑，是纪先生，纪万生先生，今年已经70多岁了。我们来听听他讲述当年的《美丽岛》杂志对于人们的民智到底影响在什么地方。当时《美丽岛》杂志它在后来的运动当中，它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 这个影响很大。当时《美岛》杂志啊，就是这个启蒙啊。台湾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这么久，在他恐怖高压之下，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愤怒，大家想要当家做主，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特务啊、密部啊，台湾当时 这个声称有40万的这个特务啊，在控制着每个机构啊。啊，蒋经国呢就利用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明代的东厂西厂啊，还有他爸爸的这种向往纳粹的这种统治，还有他在苏联的这种秘密警察的这种，他结合这三种情况啊，一直来控制台湾呐、啊。《美岛杂志》出来以后啊，大家就开始啊，就开始这个启门呐、啊，啊，然后呢，大家就串联哈、啊，是说一夜之间呐、啊，这个春风吹过去哈、啊，所有沙漠的这些花草啊，都开花了。 嗯。所以你们就在杂志里面是呼吁呢，还是说是约一些作者写一些专栏文章，还是翻译国外的一些著作，还是怎么样？因为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当年的杂志、嗯、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这些由本岛的这些人先这个比较有先知先觉，或者是在国外受教育的这些人哈、啊，就提出了这些民主、法治、人权的这个呼吁，还有翻译国外的也有，国外的很多这个文章啊。像海野克的这个自由与奴役啊，还有在早期啊，像雷震啊，像殷海光这些从大陆来的这些人啊，对台湾也是很多的启蒙。到《美岛杂志》的时候，差不多是一个临界点。还有《美岛杂志》这些编辑啊，因为国民党来统治的时候啊，对要消灭台湾文化哈、啊。那些受过日本教育的人，他们不会写这个中国的这个白话文啊，还有他们的这个语言这个能力也比较差。到美丽岛时代，大部分都是受过这个国民党来了以后的这个教育，所以他们的普通话讲的也可以跟国民党来的人一样，文章写的也可以跟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写的都要好哈、啊。所以。当时美岛被抓的这些人都是在40岁，都是像姚嘉文啊、张俊宏啊、施明德啊、林义雄啊、吕秀莲，我们都差不多都在40岁这个年龄层。 嗯，就是说是各种各样的力量都汇聚在一起，最后在社会上、在民众当中，它起到了一个全面的启蒙作用哈。 对，对 那其实我知道，当时很多的知识分子在做这样一个行动的时候，一定是受到空前的压力的，付出了生命、自由的代价。为什么就大家豁出去了，愿意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愿意付出这么代价呢？ 因为在很多历史都是有一些人，这个人人自私吧。为了这个社会，为了一个国家的这个责任感啊，这个当然当时是非常恐怖的，随时都会生命都会丧失，职业都早就被他们这个铲除了啊，都没有职业，甚至经济啊各方面的压迫哈、啊，都会接踵而来。但是历史上就是有很多人是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理想啊。啊，有时候抛头颅洒热血啊，都是有的。 嗯，所以当时还是说理想主义的情怀占据了内心的最上风，是吧？大家就有这样一种意志去完成这样一个事业使命。好，其实呢，季万生先生他在当年也是受刑人之一，79年的时候，他也服刑的时间呢长达4年6个月，并且出狱之后的第三天，他就再次投入了政治运动，所以呢，他也是受很多的党外人士的敬重。但是现在似乎已经慢慢的淡出这样一个政圈哈，只是偶尔能够在电视上听到他的一些短的电话连线，那也是在很多场合表达了对陈水扁的不满。 嗯，特别是阿扁那2006年的时候反扁运动高潮的时候，其实季老师也串联了一批，就是其实。所谓党外就是比较绿色这些学者来表达他们的一个对陈水扁的抗议嘛。 嗯， 那后来季老师其实在台湾就是9.11地震之后其实也到南投去做了很多公益的工作。 嗯， 所以他没有像其他 人， 对， 其实 所以他其实没有像其他人这么的在政治上的活跃。可是其实你说我刚刚提到你说对于这一群人就现在的感觉，你说就我自己来说好了，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未必你说政治理念上真的未必认同，可是他们在台湾民主进程上的一个贡献，实在特别是我觉得我要点到陈菊跟 吕秀荣这两个人，因为吕秀荣真的就是我们去年在做一个专案的时候也访过他。你说或许他，我觉得特别是很多的可能内地的一些人看他，你就是一个就是一种台独分子，甚至有人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妖妇。真的，我觉得看过这样的评论。 对， 可是呢，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从政，我不用他的立场去看好了，至少我觉得这个人他走过来，他是至少他从一而终嘛。 嗯， 还有呢，你说对于当初你说对于这些人啊，高知识分子的这些人呢，他们现身或者是去洒头颅抛洒热血抛头颅这种，他不是一个最难的，最难的是什么呢？我听吕秀荣提过，其实就像他把你关进去，然后一群男性的特务就在你那边看着你上厕所换衣服，那才是他最难受的。 哦，就是没有， 就是一个极度的羞辱跟对，就是没有尊严，就是羞辱你到一个极致。还有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他在坐牢的期间，他的母亲过世嘛。 嗯， 可是以现在，当然你说有这样的一个家人丧事，你可以申请去至少去奔个丧，就算阿扁都有他的那个岳母过世的时候都让他出来。可是当年，就是国民党政府就是不让他出来嘛，所以他只能在狱里面朝着这个方向跪，然后送他的母亲。他到现在其实每次提到这一段的时候，他都还是会掉眼泪的。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去想这些人，就是为什么你在当下的那个环境上面你会做这个事，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现在讲起来，就算在这里面讲，其实很容易。 嗯， 我们只是觉得啊，那时候你可能很需要勇气，可是当下的那种，就是国民党那时候高压还有还在戒严的时候，这一些人其实他们可以选择更好的生活。 嗯， 就包括你说吕秀荣，他当时其实在国外念书的，他甚至他在他专题还讲到其实有人追他，大家觉得好像他没人追，其实不是，真的有人追他，有个学长。 但是纪先生也讲到他的这个个性啊，他说真的是非常难相处， 是性格。所以我说过大家讨厌他或许是因为他的个性。 嗯， 但你说对于他的一个政治理念上或许不认同，但至少我尊重他的，至少不是那种所谓变色龙墙头草嘛，从一而终。 至少在那一刻他们是无私的付出，是吧？无私的这个在表现， 其实 贡献他们的力量。 这个吕秀莲当时的付出，我觉得其实在1979年12月10号的时候，他发表的那个演说也是震惊了很多人。我特意看了这个演说哈，我不妨念给大家听一下啊。各位亲爱的同胞，有良心的台湾同胞，我是桃园县的吕秀莲啊。当然，这个吕秀莲的声音是女的啊，不是那个。今天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几百年来，台湾人从来没有机会像今天用这么大的心声喊出咱的勇气、咱的正义感，喊出咱对人权的要求。今天是伟大的一天，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挽救大家的生存命运。 嗯， 在这时候有很多人就开始一起来鼓掌。 哎，所以你看他们在美丽岛事件当中就是前期做的文宣工作就已经看出来他们这样的一些的手法和他们的这种煽动力和对于民众之间的这感染力哈。你看刚才盛伟念的是当年的一种演讲，而且你可以想见包括陈菊，哇，那个嗓门大到啊，你简直就是就听了都害怕其实说实话是吧。当时我看那个影像，哇，他那种嚣张，是看上去是有点嚣张的，其实很让人就是黑社会的大姐大的那种样子，让人望而生畏。但是他们，你看，就是被嫁给台湾的女人是吧？ 对， 也是最后没有成家，甚至跟家里人的关系、跟父母之间，他也是有很多的很多的遗憾。 我知道大家对看就是有没有看过《美丽岛》那张照片，就是他们在那个大神上面。施明德的表情最好笑，他才是笑的一副很轻飘就是笑在那里。对，其实真的就是就是他们当时在应对这场，我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未必无惧，可是他们所表现上面的。可是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也必须，就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感受到的那个风向。 嗯，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史料都证明其实当时蒋经国在也许判断就是也许国际情势跟他的幕僚给他的一些现在的一个也许这民意风向的判断上，他选择了某一条也许你说至少我觉得是偏向正确的道路上面。例如说像美丽岛，当然他其实是让媒体去报道的。你说为什么大家可以知道他在里面上去讲了什么慷慨激昂的话什么的，其实当时是因为他真的让很多的媒体在那边做完全的报道。所以其实你说刚樊助提到说这些人其实他的宣传能力也非常好，因为他们就在庭上当做 都是他自己的民主宣传场，他不是在辩护我自己无罪，而是我就是把它当成是我的公开的，是国民党政府提供我的一个最好的宣传舞台。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哈，就是当年为什么美丽岛事件它对台湾民主能够起到这么大的推动作用，它有很多的经验教训，现在看来它都有启发意义。一个呢，就是首先它自己的政治制度出现了巨大的危机，是吧？这个是前提，就是刚才讲到的美国跟台湾断交，跟大陆建交，那当时在台湾的社会对于民心来说，它是造成巨大的冲击，就是人民开始迷茫，所以呢它需要发泄。那再一个就是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人支持政治变革，就包括刚才提到的许信良，他是国民党的人，其实他是桃园县长，但是他呢就因为多次同情这些党外人士，多次呢被免职，而他自己的一个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过程也非常的有意思哈，也是因为出国是吧，看到了一些在国内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一些资料和左翼的一些社会思潮的一些冲击和一些国外一些著作的思想的冲击，那最后导致他会有一些所谓立场方面的变化。那再一个就是佩芬讲的媒体的宣传不可少，一份呢就是美丽岛杂志，还有当时中国时报也是立下汗马功劳，就当年暴动的那么长时间，他们每一天就停审一整版一整版的，是全文，不是薄熙来那种可能是有节选的，是全文哦。当时在辩场上的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遗漏的是吧，就是告诉台湾的民众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这又是二次的民主的开启。那还有就是国际环境很配合，像美国有施压，那再一个就是领导核心非常的团结，当时所有人都这个向心力是非常强，凝聚力非常强。那最后呢就是这个革命成果的问题是吧，最后他反倒是你说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这个黄信介是吧，他是一个最开始的发起人和美丽岛最初的一个创办杂志的创办人，也不是施明德，而是这几个律师陈水扁、谢长廷啊、苏贞昌。其实最开始没关系的就是陈水扁，他以前就是为了赚钱去的嘛，什么海商法的律师嘛，跟党外运动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别人请他去为黄信介辩护的时候，他一开始是犹豫的，之后呢还收了20万的巨额的辩护费，但是后来他就以此作为他进入政坛一个巨大的政治资本，就慢慢的控制了民进党。那反而真正的元老像施明德啊、许信良啊、林益雄啊，这些人因为他的排挤就先后被退出了民进党或者被除名。所以你看他陈水扁这一路以来的他的一些表现，有的时候甚至感觉是投机的是吧，他都可以想见他之后在遇到一些重大的人生选择的时候他会做出怎么样的判断。所以也有人说他最后走上这么一个贪污的路其实并不奇怪。那我们再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听季老师跟我们讲述他对陈水扁的印象。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好，欢迎回到三 D 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接下来可能大家会有这么样一个疑问哈，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像施明德、陈菊和吕秀莲等人，他们施明德是被判了无期徒刑，那像陈菊和吕秀莲是被判了十几年的这个有期徒刑，但是最后他们又怎么放出来了，而且是逐步的走向了政坛，这段历史是什么情况？ 因为当初其实他们判那么多，但是后来发现你其实像陈菊就做了六年多嘛，其实他们刑期并没有坐满。一来就是其实中间国民党因为在后面还有很多的事件让这个所谓的国际压力跟这个民气的导向民主这个开放是更大的，所以中间其实国民党是有减刑跟。然后你说最久的施明德呢是在李登辉上台之后呢，他其实有针对这一些就是美丽岛的政治犯去做所谓的特赦，但施明德那时候坚持不要，我不要特赦，因为我没有罪。 有罪才会有特赦嘛。 嗯， 对，所以他不要，他还是继续。后来呢，就让的李登辉政就是国民党政府必须要说宣告当年的宣就是审判是无效的， 嗯、 把他给放了出来。 就所有的党外人士重新获得了自由。 对，我觉得待会这种像特赦跟这种也可以，待会我们稍后去讨论到陈水扁的案子，也是一个可以去讨论的一个例子。 好，那陈水扁跟施明德的关系，想必大家也有所耳闻，就是2006年的时候，施明德是发起了百万的红衫军的倒扁运动。那我也是看了龙应台的演讲，他说当时倒扁运动他感觉就这样是小学同学会，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啊，就是礼义廉耻，他说这几个气球啊都是飘满了这个倒扁运动的上空，所以他就感觉，他说我突然间明白了为什么大家可以这么容易的聚集到这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的基座，他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共同的一个梦想和信念。好，那既然说到了陈水扁，那为什么他坐牢坐了4年，中间会持续不断的有人说要释放他，为什么大家还会居然觉得他是没罪的，这个是非常奇怪。那么我们也听纪万生老师来说一说他对陈水扁的一个印象，也包括其他的几位政治人物陈菊和吕秀莲，他是什么样的评价？ 陈水扁他是在美丽岛事件他参与这个辩护，但是美丽岛事件的这个辩护里面呢、啊，这个律师啊也是混作很多种，有一些有理想的，但是很大部分的律师啊都是国民党情治单位啊渗透或收买他们啊，然后呢他们来参与这个辩护，来这个侦事啊或者探听各种消息哈。陈水扁啊他在学生时期就两次加入国民党啊，曾经被国民党的情治单位啊给他吸收，还有像谢长廷啊他们这些人啊都被国民党情治单位所吸收哈、啊。所以律师他们当时出于他们出来辩护啊，他们有的人讲说他们出于正义或公义啊，但是很多人啊都有基于这个特定的目的，甚至于他们出来辩护呢，他们所获取的这种报酬啊比一般都要高，因为当时美岛事件发生啊，所有在台湾的海外的这些同乡啊就募集了大笔的资金啊，透过各种管道啊回来给这个律师，还有台湾本岛的各地方啊大家都募钱募款啊也给律师，还有律师也向家属来他们来取款啊，所以他们所谓的这个所谓律师有正义啊有怎么样啊，但有少数，但是大部分人啊都拿了三方面的钱啊，所以这些律师群啊我刚刚讲过啊，律师这个行业有一定的这个性格啊，他们就是一个法律的掮客嘛， 嗯 啊，他们就是以前啊大概是看钱看得很重啊，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这种看钱呐、啊，来办事。 所以就是说，陈水扁他当年他是抱着这样一个初衷，后来他走上这么一条路，您就觉得不奇怪是吧？ 不奇怪，因为我跟他也相处过一段时间哈、 嗯。 他一开始他选台南市长到一直出来哈、啊，他们这个企图心都很强。所以后来呢，他们这些律师群的这种出来统治啊，几乎都是就是以他们的这种性格的反射出来哈、啊，就是要拿权力，要拿金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了。嗯，我们在说到现在的陈水扁。陈菊和吕秀莲他们个人的命运都是很大的不同，您怎么您刚才讲的陈水扁他后来有这样的选择是不意外的，但是你怎么评价陈菊和吕秀莲他们的政治命运呢？ 陈水扁他是用了吕秀莲当副总统啊，吕秀莲我是跟他好朋友，陈菊也是好朋友哈、啊。陈菊他在高雄做得很好，他在高雄的这个地方的施政呢、啊，民进党有一个特色哈、哦，在地方的施政呢、啊，这个县市长都很努力，并且他们都吃苦耐劳的贴近这个民众啊。像陈菊啊，现在台南县的这个赖清德啦、啊，像云林县的苏志芬啊，他们做的都相当好，所以得到民众的这个支持啊，不像以前这个中央的他们这个陈水扁他们的统治哈、啊。几乎整个派系的结合啊，派系的这个牟利啊， 啊，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 嗯，所以就是说，光光从政治方面的能力和他的追求来说，您觉得吕秀莲和陈菊他都在陈水扁之上，是吧？ 吕秀莲我不敢这样讲，但是陈菊他们这个层次不同，他们陈菊他在地方上的这个亲和力啊，他的努力啊，哈，当然这个大家肯定的了，大家肯定的。 嗯。 啊，吕秀莲本身呢，他这个性格哈，他在台湾的这个政坛，他当然他出狱也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哈，他的这个性格一般呢、啊，是一般人很难，大家很难跟他相处，所以他这一次他说要绝食哈，像林立雄为了核事问题绝食啊，引起震撼，因为他全家在这个美岛事件被抄家嘛， 嗯， 啊，还有他本身自己啊，对自己这个律己啊，啊，非常的严格哈，大家对他是尊崇的，所以他核事的绝食引起震撼哈、啊，引起这个台湾人的这个不舍啊，但是吕秀莲他说要绝食啊，他的大家大概没有人，不太有人理他了。 嗯， 不太有人，所以他绝食也这个没有办法引起震撼，也没有办法引起大的这个作用。主要就是陈水扁家里啊，他的儿子啊，每天拿那个招魂旗在那里摇哈啊，所有以前跟他有这个就是他缔结组织啊，跟他一起有利害关系的人，现在目前出来声援他哈。 嗯嗯， 这个样子了。 是，那您觉得如果是真的把它放出来，它会给台湾的政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可能放出来吗？ 嗯，我看这个东西哦，目前是这个是法律问题、政治问题还有医疗问题啊。 嗯， 法律问题依照台湾的这个法律啊，它要放出来啊，它目前是不能自理生活才可以保外就医啊。目前陈水扁没有这个条件了，所以法律问题不可能。政治问题呢，要由马英九来给他特赦，但是马英九现在在台湾呢、啊，这个支持度只有9%啊，哈，只有那些深蓝的人支持他，他一定不敢的，一定不敢释放他，他就释放他，他支持变成零了哈。医疗问题目前呢、啊，也是两方面呢、啊、都打一个模糊仗哈，所以目前这个问题哈、啊。能不能放他出来啊？当然是各方面角力了，各方面角力。但是民进党现在啊，一当选啊，这个选票选好了以后啊，就认为这个拳头大，就要说释放这个陈水扁了、啊，会让台湾人民啊，尤其中间选民唾弃。因为你出来，现在台湾的事情啊很多，像两岸问题的处理、国际问题啦、啊，还有台湾内部的这个民生问题啊，像这个食安问题哈、啊。各种的这个经济的这种衰败啊，哈、啊，这个青年人的这个失业啊，不赶快来处理，人民的是因为讨厌国民党来选民进党，并不是说啊、欣赏民进党。现在一出来，第一个所要的事情应该要处理台湾的问题，结果他们要处理陈水扁的问题啊，这个会造成啊一个很大的这个反效果。 好，那刚才听到季老师是分析到现在为什么吕秀莲哈、啊、他会执意的去要希望陈水扁被释放出来、 嗯、 那他就说到，他说其实因为啊这个陈水扁跟吕秀莲他们是完全是相关联，就是勾连体，他说、嗯、他之前在台湾的政论节目都讲过，他说这是反映民进党这种集体的恋尸癖，他说是吧， 恋尸癖， 这个 太夸张， 他说哎你看这个陈志忠和陈信鱼是吗还在买豪宅呢是吧、 嗯、 还在住着豪宅，你就不知道他的这个家族到底贪了多少钱、 嗯、 而且呢你看所谓的什么勤政清廉爱乡土、 啊、 他这个民进党地方做得好，但是中央不行，他就是这么一个否定的态度哈。要不然我们先休息，等会儿还是再请佩芬给我们多多解释哈，为什么突然之间才选举完之后这种声音突然间大起来了。三立新闻稍后继续。 Yeah.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说说这个特赦陈水扁到底有没有可能。那现在像柯文哲他们就说到了特赦他的时候了，因为他可以促进朝野的和解， 是吗？你说我昨天好像吕秀莲就说他去探陈水扁嘛，然后陈水扁第一次哭了，因为就说因为他听到吕秀莲要绝食嘛，然后陈水扁说一段话，他说我一个人死就好，如果我死可以救台湾。我就不懂这句话就是救台湾又扯到救台湾上面，所以你从这边很多小细节，包括昨天在外面很多的支持者的标语，还是在那边讲说阿扁无罪政治迫害，所以你会觉得朝野和谐或许他会，可是太多的实际情况我觉得在台湾太难。可是刚刚樊叔你在前一段讲为什么突然间就是在这时候突然释放阿扁的时间就是声音突然大了起来，我觉得当然在对民进党来说这是一个战略，因为刚选完赢了名气可用，就在这民意的风向上面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气势在，可是应该是说他抢占了一个就是所谓的人权医疗人权的制高点道德，我为阿扁的医疗人权出过声了，但在其他东西我就可以切割，因为现在把等于把这个球丢去给你马英九了，所以我其实已经喊到了这个道德制高点之后，我不需要再有这样的问题嘛。那至于吕秀莲，我倒不觉得练尸癖那么夸张啦，我纯粹也是觉得他就是在抢占一个话语权，因为阿扁这个保外就就业这个东西是吕秀莲一直以来都在操作跟关注嘛，现在你说他跟蔡英文之间也有所谓的女性心结在，所以他只是在抢占这个话语权跟他的一个一个主要的一个战场而已，所以我觉得还好，但是因为他说不放就要绝食嘛，我觉得也可以来观察一下到时候到底 他是圣诞节前是吧， 对对对， 诶你说马英九他怎么接招好，我看到他让那个罗英雪就法务部长主动开了一个记者会，大家就说诶这是释出善意，因为之前他就批评他说你们不要再闹了，闹就是破坏过年气氛，但这次感觉开路了给他，相当于他说你可以这样一二三，还有哪个程序是不完整的，似乎给你指明了方向呀。 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当年就是两种，一个就是特赦嘛，可是问题是如果你陈水扁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是罪而是一个政治迫害，他怎么接受特赦，你也不能接受特赦，因为跟你的诉求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在医疗人权上面，就是所谓的保外就医，可是现在最大的一个质疑声浪是就是不能因为他是陈水扁，因为如果比陈水扁状况糟的很多的受刑人还有大把，那你是不是如果开了陈水扁这个先例的话，以后是不是一体是通用，这是很多就是外面的一个质疑的声音嘛，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的考量，我觉得也不能忽略，是因为他毕竟曾经是台湾的领导人，我觉得对于很多你包括韩国当年的这个卢泰愚全斗焕的例子都后来特赦，我觉得对于领导人他的身份他确实会有一些我讲的叫特权也好，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尊严的问题，所以我只能说这个问题是很难，但以现在的风势上面跟马英九政府现在一些评论解读上面或许是有朝这个可能会让他保外就医的一个方式去操作。 其实我这样看，其实阿扁是一个所谓的政治符号，现在无论说释放就特赦还是保外就医这两条路径，其实我觉得都存在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说假如说特赦的话，其实代表一种这个它的一种价值的一种扭，不能说就是你转变吧，不能说扭变了啊，就是它之前代表一种所谓的一种就是有一些台独的意识。那其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释放出来的话，也代表一种现在台湾的一种这个意识方面的转变。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对这个民进党这方面有所考量的话，其实对于其他方面，比如两岸关系的，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我知道盛伟意思，就是说释放它出来，是不是意味着你重新举起台独的旗子？ 对，就有可能举这个旗子。 这个不会吧？因为现在留着这帮人继续该台独的还是台独呀， 对 吧？ 其实应该陈水扁他现在在政治上面，他就是一个旗子，就是可以这么炒。但他其实没有太多实际的影响力，可是我觉得刚刚我想到他的操作可能马英九他或许会朝医疗人权上面去讲，可是马英九也有可能在这剩下一年多任期他就不处理，因为以现在的气势来说，民进党很可能在2016到时候可能变成你蔡英文的问题啊。 对， 所以你到时候也得要接招。我记得2012年选举的时候，大家问蔡英文除了两岸关系之外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当选你会不会特赦陈水扁，当时他是保持切割的状态嘛，所以说真的我觉得都可能是到时候你手上的这个难玩的球，我觉得大家都别高兴得太早。 哎，现在陈水扁他是被开除党籍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吧？我们昨天接有话直说，听众就是大陆听众很直接的反映说，那他有罪就坐牢嘛，这个不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吗？那他如果真的是病到一定程度，那就保外就医呗，这也很容易理解哈。就为什么争议会这么大，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坚持要把他放出来，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啊？ 其实你说我昨天讲很多的支持标语都觉得他是无罪，他是因为他走了这条所谓台独的路才被迫害， 好像他有一个什么实质影响力是吧，就是说其实他就是认定一个法律上的问题，说我只是用我的领导人的这个影响力来敛财，其实并不是我直接敛财还是怎么样、 可是因为在法律的程序上面他确实已经判了有罪嘛，对，而且你说在这个医疗至少你说评估上面、这些医疗团队并不觉得还到保外就医的这个水准嘛、对， 好，那后市到底怎么样发展哈？这个确实是值得看的。首先最直接的就是圣诞节前吕秀莲他到底会不会绝食。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贝芬， 拜拜。